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很荣幸来到你们当中，可以分享神的话语。请你们翻开，要打开圣经，翻到耶稣雅记第四章一到七节。我来念：国民警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12个人，每支派1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12个人，每支派1人，都召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照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数目，每人取1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能够今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求神悦纳我们的敬拜，求神让每一位的心有保持一颗敬拜的心态，求神让我们能够在你们的面前能够坦然无惧敬拜你，赞美你。谢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今天一个人来，师母和孩子都在美国。我们这一次虽然我和我太太和两个孩子，我们总共有3个孩子，有我们5月份去参加我们老大，我们儿子的那个毕业典礼。他刚从大学毕业的，师母还没有回来，我一个人回来，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简短的一个见证。我们家3个小孩子，虽然现在差不多已经长大了，他们小时候，我们家有一个习惯。他们小孩子睡觉之前，我跟他们讲一个故事，讲这个故事的人名，那个地名啊，其他的细节都是我自己想象的。然后我跟他们讲这个故事，那一直到现在，小孩子可以告诉你这个故事的一些基本的细节。为什么呢？是因为故事有一个比较独特的特点，是很容易记得。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是我们看到圣经很多地方神说你要纪念。那圣经里的，虽然这个故事是3500年前，神还是要我们纪念。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圣经的故事，用文学的一个词语，圣经的故事是叫做叙事文体。圣经的旧约里的这个叙事文体是40%，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叙事这个文体，故事是很重要的。上帝要我们纪念，上帝要我们记得这些故事。今天的经文是一个真正的故事，不像我跟小孩子小时候分享的那种故事。可是 相同的地方是很容易记得，或者可以说是上帝要我们纪念，上帝要我们记得。所以今天的经文是其中的一个故事，圣经的故事。当我们看到圣经从头到尾，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可以说是一个脉络，大脉络。从那个创世纪到这个启示录，我们看到上帝的大蓝图，可以说是大蓝图。可以总结一下，第一是上帝创造人，创造宇宙万物。第二个是人叛逆，就离弃神堕落。第三个是神就裁传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拯救我们。然后第四是恢复，就新天新地，这是未来的一件事情。所以用四个字可以总结：创造、堕落、救赎和恢复。这是可以说是圣经的大蓝图，从头到尾，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看到这些大脉络。然后今天的经文有一些背景，你可以记得大家可能知道很熟悉的圣经，在出埃及记，那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你记得吗？就是离开埃及的时候是要我们看到这个背景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圣经说，就是可以想一想，埃及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最可怕的国家。然后神的选民离开埃及，没有靠着任何的那个兵法或者战法，也没有靠着任何的武器，上帝就带领他们离开埃及，是因为上帝做他们的君。做他们的君王，做他们的将军。圣经也是说，他们离开埃及有这样子的情况。耶和华叫百姓，这是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六节。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一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所以不只是他们离开埃及没有用任何的兵法，他们也把这些埃及人的金器和银器就带过去的。然后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得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不只是一个也是一个历史上的事实，可是也是代表未来的，可以说是预言未来的耶稣基督，他把我们，因为我们之前像埃及人做罪的奴仆，像埃及人在埃及做埃及人的奴仆，然后未来的耶稣基督，他是就拯救我们，他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然后他的流血就像埃及人把那个羊的血放在门框，这就是这个故事的意思。然后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当那个法老就意识到，哎呀，我这个以色列人离开我，就突然就他圣经说变心，然后他跟着以色列人在那个旷野。可是上帝还是保守以色列人，把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过去。然后法老的那个马车和他的军队就被灭了。这都是上帝的奇妙的作为，这都是上帝的奇异的事情。然后圣经在这边，在神明记第六章二十节说，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 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面在我们前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实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上帝要他们纪念他的奇妙的作为。所以这些故事，上帝要他们纪念，也要我们纪念。可是上帝在圣经里面，按照圣灵的带领，也是告诉我们，要纪念上帝的奇妙的作为，也要纪念以色列的诡诈，以色列人他们离弃神。虽然上帝带领他们在旷野里，从把那个红海的水分开，到了约旦河把水断绝，在他们当中的40年，我们也看得到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的诡诈，他们离弃神。到了那个西奈山的时候，摩西去山上要等神给他这个十诫，埃及人不耐烦，以色列人不耐烦，以色列人不耐烦，要亚伦要做一个什么金牛犊，而他把那个金器做那个金牛犊，这个金器是代表神的奇妙的作为，因为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这个埃及人给以色列人这个金器，后来到了这个阶段，以色列人把这个金器代表神的奇妙的作为，做一个很不好的事情，这是亵渎的事情。他们，你可以说是他们忘记神所做的事情吗？不会。所以这个是离弃的，不一定是忘记，是他们的心要做他们自己能够拜的一个敬拜的一个神，就是金牛犊，他们能够看得到，能够摸得到的这个神，然后做这个金牛犊，他们说你们要敬拜这个金牛犊，这是拯救你的神，这是亵渎的。他们离弃神，可是虽然他们离弃神，神还是信实的。在到了约书亚记，摩西已经过世了，然后约书亚就变成以色列人的属灵的领袖，然后他们往前到应许之地要走。到了约书亚记第三章，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从东那个约旦河的东边到约旦河的西边，再到了应许之地。然后到了这个约旦河的时候，他们要不能过去啊，这个约旦河的水太多了，太高，所以他们依靠神解决问题。你看到从分开红海的水到断绝约旦河的水，从头到尾上帝做他奇妙的作为，他要以色列人纪念这些事情。那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得到，第四章在前面我们看得到约书亚跟以色列人说，你们每一个支派要选出一个人，然后这个每支派一人要站在那个河床，然后拿一块石头扛在肩上，把这个石头放在河边的，然后这个是做他们的纪念，要他们能够看得到的一个纪念。你可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做这个纪念？我们简单的可以回答，因为上帝要他们了解，在月柜前约旦河的水断绝了。月柜前代表什么？月柜是代表什么呢？月柜是代表神的同在，然后他们没有办法可以拒绝，这就是上帝所做的，不是一个金牛犊，也不是任何其他的神，这就是上帝的奇妙的作为。耶和华亚伯拉罕的神， 那个挪亚的神，这就是这位上帝所做的事情。圣经在不同的地方要我们纪念他的奇妙的作为，无论是我们过去的我们自己经历的，或者是在圣经里记载的，我们要纪念。在诗篇105篇第五到第六节，我们看得到诗篇的作者是这么说：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拣选的雅各的子孙呢，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启示，并他口中的盼语。这个纪念是常常在圣经里头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到了这边要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纪念？什么是纪念？那纪念可以说是很简单的，可以回答说是我们要记得，对不对？上帝要我们记得这件事情发生。可是在圣经里头，这个纪念有更多的意思，有更多的意义。我们看到圣经里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圣经说上帝纪念挪亚。创世纪十九章二十九节，上帝纪念亚伯拉罕。那在这边我们可以肯定可以说是不光是那个要记得的一个含义，不光是记得的一个含义。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说看到创世纪第八章一节，上帝纪念挪亚，这个肯定不是上帝就忘了那个挪亚，突然想起啊，挪亚在方舟，他在山上，我要拯救他，不是这个意思，肯定不是这个意思。那纪念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说是有三个不同的方面，有很多很多方面，就是我要集中注意三个。第一个，纪念的意思是跟一个历史上的事件、历史上的事实连接，就像我们这边的约旦河的事件。第二个是我们可以看到是与上帝的应许有关的，这个历史上的事实、历史上的事件跟上帝的应许有关的。然后第三个是这个历史上的事实、这个事件是什么意义，把这个事件跟上帝的应许连接有什么意义。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约书亚他告诉以色列人要做这个纪念，要做把石头放在河边的，是要以色列人纪念。然后第六节他说什么？当你们的子孙问你这个石头是什么意思呢，你要告诉他们什么？你不只是告诉他们这件事情发生，你要告诉他们上帝的应许和这个纪念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圣经里头我们看到，虽然以色列人离弃神，神还是信实的，他要以色列人告诉下一代和下下一代，这位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能够做奇妙的作为的上帝。这就是纪念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这个纪念是不只是针对以色列人，也是针对我们。虽然我们这个事情不是在我们一生当中发生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上帝的选民的历史，因为我们就是上帝的选民。我们与历史上的信徒是上帝的选民。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四十节是这么说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这是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他列出了很多很多信靠上帝的信徒，在历史上的包括那个挪亚，包括那个亚伯拉罕，包括摩西，这些人。然后就是说他们还没有看得到这个未来的应许的成全。然后我们在这边看得到，因为神给他们预备了更美的事， 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与他们一起是完全的。在圣经里，我们看到这个历史是我们的历史。虽然你不是这个不是这个种族，不是以色列人，你就是上帝的选民。无论你是从西方、东方来的，你就是上帝的选民，这就是你的历史。你要思想这个历史跟你有什么意义的，要怎么样纪念，要思想这个是那个圣经的那个神学家那个约翰弗莱姆，他有这句话，他是我神学院的老师，他说人试图用圣经来解决人们的问题，甚至解决人类的所需求的，这就是神学，这就是神学。神学不只是那个冷冰冰的那个理论的，神学就是我们日常用的一件事情，而我们怎么样反思，或者是可以说是思考神学，反思神学，这就是我们要了解。在圣经里，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当上帝说你要纪念，他要我们怎么样纪念？他要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故事跟圣经的故事连接。那圣经有一个告诉我们怎么样判断对和错的，我们可以说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圣经有一个规范的视角。规范的视角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了解这些故事的意义。因为这三件事情，这个历史上的事实，这个上帝的应许和这个事件的意义，我怎么样把我们的自己的生活跟圣经的那些故事连接，我就举个例子跟你们讲一个见证，跟你们讲这个见证是18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我和师母当时只有两个孩子很小，我们带他们去吃晚饭，在点晚餐的时候，我突然在身体上有在左手边有麻木的感觉，就是感觉不到。然后40分钟之后的我在一个救护车，这个在车子里的那些人说我的那个血压升高，然后到了医院，在医院里一个月，医生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那个诊断，还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在医院的4个礼拜，我就是不能动。我当时39岁，很年轻的一个人，怎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医生，我有一个医生说，可能是中风，可是这个中风不是在脑袋，是在我的脊髓。然后后来我去美国的，可以说是可能是最高的那个最好的那个医院，叫 Johns Hopkins， 然后那边的神经医生他说这就是一种中风。那这个中风的结果是这是影响我的神经，然后这个中风的结果是有一个可以说是症候群，叫做脊髓半切症候群，是很不正常的一个事情。等于是我在这个我的身体里面的我的左手边右手边都神经都被这个影响，那在可以说是有一些事情我不能做的。我之前我能弹吉他，现在不能弹吉他，而且是在右手边的神经感觉不到温度和痛症痛。 这个是这个症候群的那个结果。然后这就是中风，中风的结果是这个脊髓半切中那个症候群。然后我现在还是有这个症候群。二十年后，这是现在是已经差不多二十年之后的，我还有这些问题。感谢神，这个不是退行性的，这是可是这个神经的问题是永久的，我还没有恢复完全的这个神经的功能。这就是医生的诊断。那这个故事我跟你分享，是因为很自然的，我想问这个问题：上帝，你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你为什么让这个我三十九岁的一个人，有这么不正常的一件事情发生？然后我们问这些问题是很自然，就像以色列人他们问这个石头是什么意思，我也问这个上帝，我想了解在我个人的生活当中的事情发生是什么意思，求神带领我了解。那我当然了解在刚刚发生的中风刚刚发生之后的前几年的，我就知道圣经的那个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那这些我很相信，我也知道，可是我还是在心里觉得上帝要我更深的思想反思，就是用弗莱姆所说的要思想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在这个中风发生之后的还是思想这个问题，上帝这是什么意思呢？一直到八年之后的是2012年，我在尼泊尔参加一个会议，一个我们宗派我们美洲长老会的一位牧师，他分享那个格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保罗在这边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生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架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才艺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我在听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开始流泪，开始哭了，因为我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让这件事情发生。上帝就在这个经文里，他带领我了解我的故事跟圣经的故事连接。在这个经文里头，我们看到保罗他求神，他恳求神三次要把这根刺离开他，可是上帝告诉他什么？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通过你的软弱，我能够做我奇妙的作为，我能够做我要做的，而我得了荣耀，不是你得了荣耀。这是为什么上帝没有把保罗的那根刺去掉。通过我们人的软弱，通过我们人的限制，上帝能够做他奇妙的作为。这就是圣经在这个经文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神教导保罗，也是教导我，可是不只是教导保罗，也教导我，他要教导我们所有的人，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通过我们所经历的痛苦或者是疾病或者是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这些苦难上帝可以做他奇妙的作为。 C.S. Lewis 有一本 Problem of Pain， 我不知道中文，可是在这本书里面的他说这句话， 上帝通过我们的快乐对我们低语，通过我们的痛苦向我们呼喊。C.S. Lewis 他说，苦难是上帝的话筒，就是让我们听得到他的话。我像格林多后书十二章的这个我自己的经历，是我自己我个人的，也不是保罗的，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要学习的一个地方。在我们当中没有问题，谁是没有苦难，谁是没有遇到生活当中的一些障碍或者挣扎，我们所有的人有上帝赐给我们的一根刺，所以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生活当中的故事，我们的苦难，我们无论是什么，跟上帝的故事连接。我今天要跟你分享两个方式，把我们自己的所经历的我们的故事跟圣经的故事连接。怎么做的？第一个是我们要依靠神，我们要全心依靠神。全心依靠神的这个问题是什么？我们不想要依靠神。为什么以色列人离弃神？是因为他们要靠自己。我们这边我们可以看很多那个 DIY, do it yourself, 对不对？这就是靠自己，对不对？那靠自己是我们要独立，我们要 independence。其实我可以说是一种独立，不是不好的，对不对？就像我刚刚讲，我的儿子，他刚从大学毕业的，然后他已经找到一份工作，他找到一份工作有薪水，而这个薪水比我的薪水高。那这是好的事情，对不对？这种独立是好的，他越来越独立。可是有另外一种独立，就像以色列人离弃神，而这种独立是不好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他要我们全心依靠他，他要我们依赖上帝。所以在这种独立，我们可以，这种独立产生很多很多问题。到耶稣基督他自己，他也是依靠，有依赖的心。有一位牧师叫约翰斯托的 John Stott, 他写了一本书，而这个书里面呢，他有这句话，就教导我们，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基督本身就具有依赖性的荣耀尊荣，对不起。他出生时是个婴儿，完全依赖他母亲的照顾。他需要被喂养，他需要被擦屁股，但他一点都没有失去他神圣的尊荣。最后在十字架上，他再次显得完全依赖，四肢被钉十字架，被拉长，无法移动。因此在基督的身上，我们了解到依赖并没有，也不能剥夺他的尊荣，不能剥夺他最高的价值。如果依赖对于宇宙的神来说是合适的，对我们来说当然也是合适的。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他要我们依赖，他要我们依靠他。这不是罪的结果，是上帝创要依靠他。这就是第一件事情，怎么样把我们的故事跟上帝的故事。其实这个依赖，当圣经说，上帝说，在上帝的话语说，你要依靠我，或者是你要相信我，你要信靠我，这都是依赖的一颗心。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做上帝的数学。上帝的数学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比较，先比较一下。 上帝的数学跟人的数学是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人的数学看到这个世界，看到过去的事情，现在的事情，然后这会导致了一些灰心和失望。因为人的数学是用肉体的眼睛来看你自己的情况，看世上的一些苦难、罪恶，然后结果是怎么样，灰心、失望。人的数学有这个结果，可是上帝的数学是不一样的。在上帝的数学里面，约旦河的水断绝了，红海的水就分开，这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会发生。在上帝的数学没有难成的事，这就是上帝的数学。在我们思想约书亚的十二块石头里面的，我们也看到更好的一个石头，更要纪念的石头，就是空的坟墓滚开的那块石头。这就是坟墓里面没有耶稣基督，因为他复活了。我们要纪念那块石头，也要纪念另外一种石头，就是方礁石的石头，这也是耶稣基督。我们要纪念这些石头，更好的石头，因为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这就是我们要纪念的事情。在我们看到自己，我们自己的那个事，我们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要把这些问题放在上帝的宝座前，要靠神，要把我们的自己的故事跟圣经的故事连接，才能够了解我们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要纪念圣经的事件和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的事情，要用这个纪念的方式，事件、上帝的应许和这个事情的意义。今天我知道我们当中可能有不同的事情，不同的重担。我们当中我不知道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人，我觉得这个经文是教导我们，你应该要来到神的面前，要依靠他，要纪念这块石头，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也许有一些人是看到世界我们个人的教会的一些问题，就觉得灰心。那这个经文就告诉你，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能够做奇妙的作为。这位上帝是拯救我们的神。我们当中也许是有一些人离开教会，神呼召你要回来，要来到他的面前。今天要做上帝的数学，而这个数学是给我们永恒的盼望。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个应许，在圣我们看到你的何等伟大的应许。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得到永恒的盼望。求神要我们每一位把我们心里的重担放在你的面前，求神带领我们，求神摸着我们的心，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让我们能够全心依靠你。谢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